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你首先讲封路。为了配合重阳节的封路，而家香港仔直至到今日下午的5:30，贝路道近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啦，以及系由石排湾通往香港仔华人坟场的支路啦，都系需要封闭噶。另外，西九龙公路有道路改善工程，去尖沙咀方向近西隧收费广场的右一二线咧系会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啦，交通大致系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咧就喺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嘅情况喺新界区。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凤翔路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锦田公路交汇处，亦都影响到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博爱交汇处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十八乡路回旋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上危机四伏，入弯前要放慢，记得要小心盲点。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喂，我哋系三成群啊。 喂，三五成群啦，你唔好收线啊！我哋又唔系整蛊节目，做乜咁惊啫？ 三五成群冇个好人啊嘛！ 做主持人好人有咩用啊？好笑咪得咯！周蝉讲个笑话佢听。 喺海洋世界入边，边一条鱼系最恶、最哈哈霸霸咧？答案系欺凌鱼啊！ 哦， 正式嘅时候啊，佢会好啲噶啦。 咁几时正式啊？ 10月19号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 方子豪、 阿诗，三五成群。 你上咗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未啊？ 我就一早登记咗啦。 登记完记得要同屋企人讲你嘅意愿，因为医生要得到你家人嘅同意先可以做器官捐赠手术，仲要鼓励亲友去登记啊。 香港每日都有好多病人急需器官移植， 快啲去 www.codl.gov.hk 登记啦。器官捐赠我愿意，家人知道我意愿。 慧贤，你已经穿得好少噶啦， 系啊，冇得再除啦。 咁点样可以冻啲咧？就 正所谓心静自然凉，不如你都系出少句声吧啦。 吓，喂，你呢啲方法完全系非科学噶。 咁如果想有科学啲嘅方法，应该点样算呢？ 咁就要留意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 由李慧贤、赵善恩同埋周家俊主持嘅 《Step 上创实验室》啊。 你哋同我好好听住，瞬间层榄球赛一开始 ，out D two 个 scrum 要实净啲。 收到。 T88，你睇实对方只 wing 大黄蜂 mark two。 知道。 真人打榄球一啲都唔出奇，机械人打嘅你有睇过未？电视节目《全港大专生机械人大赛2020》，本地六间大专院校各自组队，炮制机械人打榄球争冠军。今晚9:05，港台电视31。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 杀很大， 好开心啊！星期日啊，翻嚟诶，同大家一齐做节目啊，豪仔 系啊，中女宅男啊，彭程你好， 你好啊，曾志豪啊，吓咁啊，仲有我哋广大嘅所有二台嘅听众，大家好， 使唔使送一啲护肤品俾你啊？ 点解要送护肤品俾我？啊，你知啱啱转季系咪？哎呀，多谢啊！ 系啊，唔系因为我谂住咧，你由听日开始咧， 系 你就会有一啲好 sensitive 嘅时刻，会唔会你嘅皮肤、你嘅心情、你嘅唇膏都系喺我？有冇敏感啊？ 有冇 好容易会起粒粒啊？ 哦、 会唔会有呢一种敏感嘅 moment？ 系啊，系咯。 竟然啊，即系有機會啦，係冇就聽晚開始，你都講到咁白啦嚇，咁啊，其實宣傳聲帶喺呢個禮拜都有出啦嚇，咁啊非常榮幸啦，加入呢一個夜晚嘅敏感時刻嘅大家庭， 哇！其實你以前都做過夜晚節目噶嘛， 好耐之前啦， 夜媽媽、夜爸爸係嘛？ 哇，好耐之前啦， 暴露曬你嘅年紀出嚟啦！ 我已經網上面有好多朋友啲聽眾都有提翻呢件事真係好耐啦， 真係好耐，有冇十年啦？唔止啦， 唔止啦， 我哋呢個節目都做咗十年啦， 係啊，唔止啦， 十幾啦， 都唔止啦，係啊。咁啊，嗰陣時仲翻夜少少添，嗰時翻到兩點，咁啊，今次誒十點至十二點，係啦，早啲啦，加入呢個。 但你而家唔得噶咯喎。你而家年紀大嘅喎，你早起早睡嘅喎，咁點算啊？ 我已經慣咗早起早睡，係 係咯， 所以真係成個工作嗰個嘅嘅環境啦，係個改變啦，即係所以嗰個生理時鐘，我諗慢慢又有啲改變啦。不過一個禮拜翻兩晚，所以即係我諗係所有嘢都重新適應。 同埋你嘅節目冇男人嘅喎。 咁我可以約男嘉賓上嚟，都一樣得嘅。 我驚你有啲唔慣啊，長期同我哋呢一啲咁樣咧， 唔慣見唔到你啫。 係咯，你一間去到冇啲男士同你喺度調笑嘅話咧，會唔會 dry 啊？你個鐘頭 已經有啲聽眾講緊，哇，彭晴，你做夜晚節目會唔會成日笑得好多㗎？會唔會好大聲，好影響嗰個節目？影響 狼笑啊！ 佢影響呢一個夜晚嘅寧靜添啊！ 其實而家夜晚節目咧都唔寧靜噶啦，老實實。 我咁講啦，我哋都唔係話成日都喺度調笑啦，即係覺得即係我笑點低啦。 佢睇對象笑 嘅 咋？ 我笑點低係啦，冇錯。咁啊，應該笑嘅時候笑嘅，係啦。咁啊，亦都因應翻我諗嗰個節目嘅性質啦、環境啊等等啦，係咪應該笑嘅時候就笑咯？我諗。我都係做翻真實嘅自己啫。 咁你會喺呢一個敏感時刻裏面咧，你會講啲乜嘢？ 哇，好多嘢講啊！哇，你知一個女性嘅節目啦，咁就我負責翻星期一至到星期一同埋星期五嘅。咁、 哦、 啊，都講少少俾大家聽。 好啊！ 星期一咧就同阿莫莉，其實兩日晚都係同阿莫莉一齊做節目啦。咁啊，星期一晚我哋有一個叫做敏感人物嘅訪問啦，係一個訪問嘅節目嚟嘅。咁訪問一啲 敏感人物，一定係訪問陳同佳啊。 我是不介意的，如果可以訪問到他的。 還不夠敏感 的。你可不可以幫我約他的？ 我先約了管牧師先。 是的。是的，沒錯。是一個人的訪問。跟住然後逢星期五晚，我想這個你都應該對的。 是什麼？是什麼？是什麼？ 是一個 敏感少女。 敏感。 敏感地帶。 敏感地帶。 哦呀。 講性的啦。 哦。 的一個的那一天是逢星期五晚會跟大家談論一些性的話。 是不是有學生可以打入來？我扮過學生。 唔一定系学生，任何人都可以打入嚟同大家一齐讨论啊！因为 哥哥拖手咧，会唔会 有 B B 嗰啲嘢？我相信 唔系会唔会出汗啊？只手 咁，如果你啊有出汗嘅，系正常嘅， 好彩咋？ 系啦，咁有好多嘢，除咗出汗之外，都好难启齿噶嘛。唔紧要，我哋有个热线可以俾你打电话嚟同大家一齐都倾下。咁当然唔系得我同阿莫莉讲啦，我哋有 诶你谦啦，你哋两个经验咁 嘅专家嗱，我唔敢讲啊， 系咯，唔系你哋错误经验咁丰富。 我唔敢講我經驗豐富啊，係啊，咁啊有啲正確嘅資訊都好緊要噶嘛，啱唔啱先？所以喺呢兩日裏面咧，即係希望都帶俾大家豐富嘅晚上啦，俾大家多啲去了解一下，係啦，女人唔同嘅女性係啦，或者大家關心嘅一啲話題咯。 好認真㗎，我見到彭晴咧，為咗準備呢個節目咧， 日日都翻嚟咁滯。 係啊，而家每日都香港電台繼續試我家。係啊，佢今日又著到咧，即係一身紅色獵裝套裙。哇！直情係有一種紅魔方嘅味道啊！ 真係 冇錯，李嘉文磨呢咪紅魔方。 紅魔方係砰砰聲，我哋兩個都姓彭。 係啊，唔係好事嚟嘅。咁我哋以後咧，除咗禮拜日你會聽到彭晴把聲之外咧，星期一同埋星期五咧都能夠聽到佢。你會唔會諗住用把好磁性嘅聲咧？即係俗稱嘅即係鏈聲咁樣出現㗎。 我哋之前又係有音樂情人鄭子誠啊，幾時輪到我啊？ 同佢鏈過咯， 同佢鏈過， 同佢鏈啊！ 唔使㗎啦，係啊，冇錯，音樂情人永遠都。是音樂情人，我哋繼續在敏感時刻 okay. 或者喺中女宅男殺很大都好，我哋做翻自己，好像你啊曾志豪又做翻自己，我係做翻自己。我想大家都係中意看到我哋自己真實嘅一面啊嘛，唔好掩飾，唔需要講大話。 係啊，咁我諗好多二台嘅聽眾咧都會知道，總之即係由聽日開始咧，好多唔同嘅改變 啦， 我哋都好多改變㗎。咁我哋只能夠話即係。知否曬事上邊幻緣笑永恆愛笑永恆當所愛是你 無論怎樣變都好希望我都希望大家得到我們的支持我們都支持陪著你們跟大家一樣感情到老我們一起繼續拍拖下去好不好啊 去了的岁月留下古老街灯，照样发光使我爱夜行。情的心再拾起看看这星辰，才见觉到日子将一切东西都变更。看那所有旧名字改变了几番，相貌变改可见亦频繁。在空间人面对已成为习惯，身随人转淡，热的都变冷。为何仍在远方的你仿佛都知道，我在这刻极需知心倾诉。偶然觉得失去气力，干经喘呼，及时扶助我，情意半温暖送到。朋友的心，朋友的真，尽管声音永远是老。我愿友谊老一点更好，顽固今天人人欢，新鲜的外表也百万套。有几多感情从不更改到老，看下所有旧名字改变了几番，相貌变改可见亦频繁。在空间人面对已成为习惯，身随人转淡，热的都变冷。为何现在远方的你我在这刻极需知心倾诉，偶然觉得失去气力，干经喘呼，及时扶助我，情意半温暖送到。朋友的心，朋友的真，尽管声音永远是老，我愿有。 总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甚至乎当然在我们节目上面，在电台节目上面都有很多转变，不过希望继续有你和我们一起同行，希望我们感情都不变的。感情到老，陈百强。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是怎样？ 我跟得你多啊。 怎样？你不要这样讲、啊。 我发觉不是，我跟得你吃喝玩乐饮饮食食多啦。我终于都发觉我升了一个 level 了。现 在你 升 level？ 是啊。怎样 升 level？ 在这个叫做品味上面啦， 系真系变咗啊！ 变咗啊！譬如我而家越嚟越觉得你靓啦， 咁系你只眼有事， 系啦， 你要验眼。 我品味开始好咗啦，真系啊，唔错啊，其实系啦。咁啊，最紧要系咩呢？就系、是、我知道彭程咧，因为佢间唔时咧都会喺啲即系 YouTube channel 度咧，有阵时会讲下咧，即系饮酒嗰啲、 嗯。我都跟人学嘢嘅。 系啦，我都知道，系因为嗰个师傅嚟噶嘛。 那个师傅嚟嘅真系。 咁咧，但系话说就咁样嘅。我咧早嗰排咧，我就去一个即系消防菜嘅时候咧，咁、咧就有人咧就整咗一支咧，即系清酒啊 ，sake。 咁咧佢嗰个牌子好得意啊，咁啊不过费事吓惹上官非啦，你知道我哋而家啲咩时势啦。个牌子好特别嘅，咁咧我就开头讲，哇呢、這个牌子好特别、啊，咁啊觉得好正啦，咁啊谂住净系个牌子得意嘅啫，咁啊点知佢话试下饮下咁样，咁我唔识饮噶嘛。都試下啦， 唔識飲就唔緊要噶，飲就得噶。 唔係啊，因為你我驚人哋咧唔識飲咧，你仲要 講湯名啊嘛。 是你覺得點啊？咁樣你唔通話哦幾好啊，都幾潤喉啊咁樣就唔得噶嘛。 好滑啊，知道？ 係啊，咁唔識，我連呢句都唔識噶嘛。 點知嗰一次犀利，飲完之後咧，我話哇好好飲、啊，我仲可以講到我話唔乸喉嘅，唔澀嘅，我話好甜喎、啊、咁樣。跟住佢就話係咧，係咪好順滑啊咁樣啦。咁啊，跟住真係咧一試難忘啊！即係就好似咧，無意中邂逅咗一個咧擁有絲一般秀滑肌膚嘅少女一樣。 係 哇，你就真係咧念念不忘咧，好似想每日搭翻嗰架巴士嚟撞佢一樣咧。但係唔容易喎、啊。今日咧我就影咗嗰張相啦。咁、我有啲 friend 咧，佢都中意飲呢啲清酒咧，我就話：喂，你有冇計啊？呢只酒咧好正啊！咁、影咗嗰個牌子俾佢，跟住佢話：放心，擺我身上。 係，佢真係幫你揾咯。 係啦，佢話我幫你揾。咁啊，就好似頭先咁樣。我幫你打探下嗰個少女每一日搭幾多點鐘嘅巴士，究竟係邊個站到你有機會再同佢相遇？然後佢就買咗嗰啲酒翻嚟。佢話：嗱，你睇下係咪都係呢個酒牌嗰個名？哦，係、哦， 你影咗張相俾佢啊嘛。 係咯，影咗啦嘛，一模一樣嘅，英文又係佢，中文又係佢咁樣，咁啊都係 點啊？一定係佢啦！如果英文， 證明好緊張啊嘛，證明好緊張啊嘛。但到一倒出嚟飲嘅時候咧， 點啊？發覺有啲唔同。 冇錯，嗱。嗰、那個少女， 你咪冇雪凍佢啊！ 嗰、那個少女都係嗰個少女，但你同佢開口傾偈嘅時候，你竟然發現點解你皮膚鞋咁多嘅？ 唔係啊嘛， 係啊，點解鞋咁多嘅？ 著住絲襪嘅喎， 冇錯啦，真係一飲落去咧，我要再次同啲聽眾強調，我絕對唔係嗰啲品酒師嚟嘅，我係一個普通嘅飲用者嚟嘅啫。點知咧，我都能夠分到喎。点解咁嘅？好澀下、啊，即系又唔系话咧，唔系话烧酒咁刀吉个喉咙，未去到咁夸张。 哦 ，OK 喎、啊，未去到， 系啦， 因为烧灼咧，佢嗰、那个酒精浓度系比较高啲咧，佢系真系有一种好乸好灼嘅感觉。 系啦，但系我话我饮落去嘅时候咧，我话点解我咧最后嗰个表情咧系到眉会皱一皱啊？ 系， 即系但系我第一次饮嗰支酒嘅时候咧，你直情系哇！可以眯埋隻眼咧，好享受同佢個對話。 發生啲咩事先？ 冇錯啦，我影嚟影去咧，我將兩個酒牌咧個 label 咧，我話都係呢個名啊。所以頭先點解我話中文英文咧？我不停望，我話中文又係佢，英文又係佢。跟住我 send 翻俾第一次請我飲呢啲酒嘅嗰個朋友咧，我話我咧又買咗支一樣喎，但係點解啲味唔同嘅咁樣？跟住佢同我講，佢話曾志豪，你有冇留意你新買嗰支？上面咧写嘅嗰个米咧，并唔系我哋当日嗰、那个。 哦、 我话咩米啊？咁样佢话嗱，傻仔嚟嘅，你净系影住咧嗰个酒嘅牌子咧，原来佢话冇意思嘅。佢话咧嗰个酒厂嚟嘅啫，佢系会出呢个牌子嘅酒，哦、但系佢话咧唔同嘅型号啊，即系打个比喻，你都系买咗个一剔牌嘅波鞋，但系究竟你系买 Air 啊， 佢有好多 Air Max 啊，仲我觉得最紧要系咩啊？你是 made in 马来西亚、 哦、 made in USA 啊，定系 made in Japan 咧？ 佢个日本版嚟嘅系咪啊？ 原来咧， 日本嘅边个县啊？系咪、啊？ 原来咧，我先知咧，佢第一次饮嗰只酒咧，佢系叫做红丁啊。原来红丁系嗰个产米嘅地方嚟嘅，佢、用嘅嗰只米就系唔同啲。佢话你新买嘅呢一只咧就系山田，即系即咁咧。原来嗰米唔同、啊。 哦 佢话原来出到嚟咧，效果完全就两回事。 哦、 我终于都明啦，原来就系同一个酒厂，就算都系叫做啊咁样嘅，唔知咩生酒都好啦。原来用咗唔同嘅米啦。 系啊， 完全两回事。 所以沙基咧， 两个世界。 我听啲师傅讲就系唔同地方嘅米又唔同啦。咁、啊、当然用边即系点讲啊？ 嗰、那个磨削嘅方法。 那个磨削嘅方法啦，系啊，即 系 纯米大吟酿啊，定系大吟酿啊？嗰、那个级数又唔同啦。 好在我而家识就是，我以为你闹我啊。成日都闹 你乜嘢啊？ 又话我纯啦，又话我系咯，但又话我大喎，系啦， 已经好大。 真系你知唔知原来真系好唔同噶？ 系啊， 我唔使学都分到。 一个就似呢个少女着丝袜，系 冇错，真系。 另外一个就似大妈着丝袜，系咪？ 又咪冇咁差，冇咁差，似系一个少女着咗勾烂咗个丝袜。所以你飲咗都點解好似即係鞋鞋地咁樣嘅真係？ 仲有啊，嗰啲考究啊，又要係咪雪凍咗飲又唔同？ 係啊，佢寫住要冷藏嘅，係啊。 但係真係有分別嘅。 會啊，原來真係會有呢個分別。咁嗰刻咧，我覺得咧就我終於都明啦。佢哋有啲人講咧就話，一個人咧太有要求、太有講究咧、某程度係痛苦嘅。因為如果咧你諗下喺嗰一刻，如果你條脷咧唔敏感，都係佢咯，都係嗰隻酒。OK， 咁你就已經冇事咯。你就已经系会好乐于咧去饮呢一只酒， 是 但系如果上天佢给予你少少味蕾嘅嗰种敏感，真系好似你嘅敏感时刻咁样，你竟然 feel 到咧嗰啲味唔同咧，嗱，你嘅痛苦就嚟啦，你一系就妥协，一系就唔饮，一系就再追求，咁咧你就会陷入一种咧，即系可能系 成日都唔滿足嘅境地咯。 嗯、 所以呢個咧嗱，即係提升到哲學層次咧，真嘅。佢哋都話咧，一個有要求嘅人咧，某程度係痛苦嘅，因為佢就唔容易可以立亂滿足咯。 但係個問題就係每一個人嗰個容量都有限嘅喎、哦，咁、啊、所以如果你能夠理解或者係品嚐到令你滿意嘅，唔講莫講話酒啦，係啊，就算你對你生活上嘅要求啊、你嘅人啊、做嘅事啊等等啦，追求嘅係質啊嘛，係咪、啊？好似主席都咁講啦，追求係質啊嘛，我哋要係咪？ 個質唔得。 唔係量啊，係 啊，佢個質唔得啊， 所以你咪會更加去 追求精益求精， 精益求精係啦，揾更加好嘅質素咯。 係啊，同埋咧，我覺得經過呢一次咧，即係咁樣嘅呢個所謂試酒事件咧、 嗯， 你真係明白好多嗰啲咧，即係譬如話 好多嘢學噶，真係。 唔係除咗係酒嗰方面學問咧，你更加會明白咩叫做咧，即係差之毫釐， 嗯嗯、 又未去到謬嘅、嗯，但係咧就即係差別真係可以係可以 好大 嘅，係啊，即係可能你話大家都係長頭髮啫，喂。兩個女仔唔同就唔同 嘅 咯， 真係你唔好咁講啊！如果你講起飲，你頭先講沙啤咁樣，啲人中意飲嗰啲即係葡萄酒啊咁樣，或者就算飲威士忌啊，點講講下講咗酒咁樣，即係唔你講完就咁葡萄酒，啲年份就算同一個酒莊，不同嘅年份飲落去啊，啲識飲嗰啲啦，就已經完全嗰個風格。 你分到未㗎？ 我就未咁，哇！我唔係嗰啲大師級， 我咪話你好彩咯。 即係我未， 如果唔係你會好痛苦啦，會唔會啊？ 但是我知道即是飲酒好個人品味嘅係啊你鍾意嘅唔使話理啲乜嘢嘅不過問題就係、是、即係同一個酒莊都好同一塊田都好但係佢嘅年份都已經唔同嘅話呢出到嚟個街樣啦、啊、已經出到嚟嗰個層次呀、啊、感覺呀、啊、風格都可以、啊、風格又一樣即係層次呀、啊、感覺可以完全係唔同㗎。 咪啦即係你諗下如果呢我哋以前做嗰啲相睇呢、我哋成日都問㗎嘛你想要一個咩伴侶呀、啊我哋好多時候聽到嗰啲人都話咧對我好就得噶啦咁樣。嗱、 啊， 你有時諗翻轉頭咧，即係其實佢嘅意思係咪即係話我係要清酒就得噶啦？但佢講唔出咧，就我要呢只米啦，我要呢個年份啊，咩產地咧？唔知係幸福定唔幸福喎？因為站在佢容易達標嘅呢個角度出發咧，可能佢容易幸福，因為對我好我得，中意我得，咁呢個十個人都啱嘅。但如果你係嗰啲品酒師、 嗯， 你真係已經講到就話。我又要佢對我好， 唔係即係你試過咗好多嘢， 慘啦！你就大件事啦。 係咁，所以可能你就以覺得寧願自己一個人咧，會唔會係咁樣咧？不過自己一個人飲咧就唔係幾好啦。同埋我哋都呼籲大家唔好係啦，唔好成日飲咁多嘅，係 唔好啊？ 係啊嚇，誒、不過都好啊， 飲少見少 啊， 因為 係啊，你都教識咗我喎，其實都係啊，飲曬嘅係嘛？雖然個 label 中文同埋英文係 都係一樣嘅，但係原來個米嘅出處啊， 係啦，都可以好唔同嘅真。 中女还中女，记住系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出处嘅，咁就 系 好嘅中女啦。 系啊，咁啊，今日节目当中继续中女，有宅男散，但系有彭程，有曾志豪嘅。呢、這个时间仲有郑秀文添啊。歌翻嚟之后，我哋继续我哋嘅节目，有佢嘅如何忍眼泪，唔好忍啫，有啲乜嘢发泄出嚟，喊出嚟啫。 每次眼睛湿润。用蓝油像就汹涌而来死海每次遍体虚弱无力难回头再给伤害假设尚有真爱未来能团圆时如何精彩泪就还落试着看开走遍天走遍海洒脱转开你要放眼更愿未来能修改条条情路有种爱别痛哭 别痛哭 让那悲伤在处处水将来了身伤发泄痛哭几日还是那样抬头再看到天亮 高墙，维护你最高级梦想。别痛哭，让那悲伤再储藏，幻想一个能圆快山那日方长，你专属纯白婚纱像长袍。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两宗是输入个案，另外两宗本地个案，同早前的个案有关联。本地个案方面，60岁男子是尖沙咀帝苑酒店的员工。49岁女子是残疾院社国宝之家的员工，两人都有病征。至于两宗输入个案，患者分别由荷兰和印度抵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政府在近日爆发群组的地点设立4个临时检测中心，累计收集超过15500个样本。當局會積極研究之後在個案或者群組較多的地區設立臨時檢測中心。陳肇始在網誌中說，今個月2至15日的本地和本地相關個案比例佔有關時段的確診個案的53%，可見社區仍然有隱形傳播鏈，而確診人士足跡廣泛，涉及不同區域、不同類型的處所。他又說，最新病毒株具更強的傳播力，新型肺炎疫情可能在極短時間內急劇惡化，有機會令到本地第四波疫情提早出現。他呼籲市民，如果對身體狀況有懷疑或者出現病徵，要盡快檢測或者求醫。警方拘捕一名36歲男子，涉嫌危險駕駛。昨晚11点几，交通部特遣队人员透过自动车牌识别系统侦测到一架通缉车辆，但是司机未有按指示停低，警方随即追截。司机沿住美丽道往丽景山路方向高速行驶，期间怀疑违反交通规则。司机由中山台驶至青山公路葵涌段的时候，怀疑撞毁一个车闸和逆线行驶，之后落车逃走，最终被警方截停。事件中无人受伤。经初步调查，36岁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11月下旬向警方报到。新型肺炎在全球的单日确诊个案较前一日增加超过39万宗，连续两日创新高。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欧洲疫情近期快速反弹是全球单日病例屡创新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世卫数据，欧洲地区在当地周末增增超过15万宗病例，是世卫对全球划分的6个地区之中数量最多。其次是美洲地区，新增超过135000宗病例。另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对世界上最贫困的人而言，今次疫情是双重危机，因为感染病毒的风险最高，而获得优质保健服务的机会最少。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天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今个星期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中坏车啦，咁就喺青山公路元朗段去朗平方向近朗逸路对开呢有架坏车阻路㗎，影响到一大车多，而家车龙呢排到过去新港酒店。咁就喺青山公路元朗段去朗平方向近朗逸路呢因为有坏车，而家车龙呢排到去新港酒店，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借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跟住提返你一啲重阳节嘅封路安排啦。喺柴湾区方面，直到今晚嘅七点，柴湾环翠里、连城道、部分哥连臣角道以及系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呢，系需要暂时封闭㗎。咁另外警方亦都会视乎现场情况实施其他封路同埋改道嘅措施。驾驶人士记得留意住现场警员嘅指示啦。在其他封路方面，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因为有工程，直到星期一的朝早五点，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一号自动缴费通道需要临时封闭。使用自动缴费服务的车辆，请你使用第四号的自动缴费通道，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婆婆，我是执法人员，怀疑你洗黑钱，开个网上银行户口，俾密码我帮你查下。先生，你张信用卡有问题，请输入个人资料。小姐，口罩就快卖晒，即刻过数订货。 遇到呢啲情节，你就要警惕，好多都系骗徒呃钱嘅把戏。提醒身边人，骗案要留神。遇骗案有怀疑，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义咨询热线18222。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哇！2020布克奖作家 Colin McCann 同埋 C. Pam 张，爱尔兰小说奖得主 Sebastian Barry， 作家陈冠中、谢晓红、陆公卫、冼玉仪， 全部都系名作家嚟噶。你睇紧咩啊？ 我睇紧香港国际文学节2020嘅详情啊！ 听落好吸引，但佢系做咩嘅呢？ 文学节好大个目标就当然系为香港唔同嘅观众咧带嚟一啲唔同类型嘅写作。希望令到大家是认识多些国际性和本地性的创作，对于我们的年轻的读者是引起他们对于看书和写作的兴趣。 听完香港国际文学节董事万美仪的介绍，我终于知道了。 今年文学节的主题是此刻紧凑，展望完美，将会举办超过70场线上和线下活动，坐定定在家都可以感受文学的气息。 不止文学，活动的主题还有历史、政治、旅游等等，不知道还有没有多些的活动介绍呢？ 我们亦都今年会跟亚洲协会在他们的会址举办一个系列的读书会同埋电影展，咁就包括由 Kevin Kwan、Benjamin Law 同埋李小龙嘅女李香莹讲解佢嘅著作《Be Water, My Friend: The Teachings》，而其他本地同埋国际嘅诗人呢，亦都会朗诵佢哋以城市爱情为主题嘅诗作嘅。 香港国际文学节2020。 11月5号到15号。 活动详情可以上 festival.org.hk 浏览。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中女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系好多啦，最紧要嘅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d，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明。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好了，两点半新闻回来之后了，中女宅男沙很大今天很贴身的， 有几贴先得的， 哇贴住啦，直情我们今天讲这些东西。 在这个叫做个人护理用品上面呢我发觉有几样东西呢都是不知道为什么不停都是 标榜住呢，就是越薄越好啦。首先我第一次听呢就係呢啲即係叫做媽媽巾姐姐巾。 女性衛生用品。 係啦，因为由我哋以前呢可能即係几十年前嗰个年代呢係成张棉胎咁厚嘅呢一种嘅造型。去到而家咧，全部都係標榜住就係話、 啊， 哎呀，你感覺唔到啊！你知點解？因為你根本真係冇戴套啊！ 係啊，用咗好似等於冇咗咁，所以你碌嚟碌去啊，跳嚟跳去啊， 係啦、 啊，都無拘無束啊！ 係啦、啊，嗱、啊，即係呢個就係、是其中一種貼身嘅用品咧，就係、是、強調好薄啊，好即係完全 feel 唔到啦啊！仲有另一種嘅，contact lens，contact lens 都係噶隱形眼鏡， 要透氣噶嘛， 又透氣又薄啊，眼鏡片都係嘅，就算我哋。玻璃或者膠嗰啲咧，最好都係話咧，哇！買咗呢款咧，唔知咩超藍光定咩咧，就超薄嘅。 梗係啦， 係啦。如果唔係咧，就會好似以前有句好老套嗰啲咩話，咩四眼烏龜。 係啊，係 啊，哇！好多個圈咁樣， 好厚睇落去係咪啊？ 係啊，係啊，好啦。咁啊，除咗呢啲之外咧， 仲有啲咩個人護理用品 啫？最重要嘅嗰個個人護理用品咪就係。咚咚咚咚咚咚咚， 安全套， 安全套。 系今日喺节目里边同大家讲呢一样嘢嘅。 系啊，因为咧，其实之前消委会又出咗个报告啦，佢提醒大家呢、這个世界上都叫你唔好以貌取人噶啦。 真系啊， 系啊，以貌取人已经危险噶啦。佢讲出嚟嗰啲嘢都唔可信噶。我而家发现呢啲安全套嘅生产商咧，就好似坏情人一样啊。 嗯， 讲嗰套。但是原来做起嚟是另一套， 讲一套做一套，你 最紧要是有呢一套。 是啊，喂，但是咁样呢啲商品说明条例啊，可以控告佢、啊。 但是佢啱啱择界，佢、啊、又冇令到你有误导，不过你会误会。 我要是误会啊， 你 误 会咗 啊。 系啦，咁系讲咩呢？就是佢话。有好多寫住 0.01 啊 ,0.02 啊 數字啦 ,0.03 啊咁每一个人呢就咁睇嘅时候呢都会以为一定係讲緊嗰个厚薄度啦。 原来唔係㗎咩 係啦 咁。你知唔知我真係睇完呢个报告之后我先发现。 呆咗大家都 呆咗。真係呆咗係咪你知唔知㗎 我都唔知啊。你諗下啦即係等于咩呢等于你去见工。嗰份工呢佢寫俾你听呢 ,7K。咁你而家以为份人工係 7K 啦。係啦。点知佢同你讲唔係喎。7K 唔係 7K 喎。咁 7K 咩嚟㗎冇。7K 是你份工的编号而已嘛。 喂咁呢啲唔得啦。 係啦係咪先 ?7K 原来係编号。 呢个摆明就係误导同埋骗你㗎啦骗局嚟㗎啦。 嗱佢而家又未有话告佢。咁佢揭盅出嚟呢佢就话冇啊。 可唔可以解释一下点解会出现呢个美丽嘅误会呢 冇啊佢话喎就算 冇 咁。 唔係 佢冇咁薄。 譬 如佢话 0.01, 佢话我寫 0.01 咋嘛。我冇话尺寸啦。我有冇 0.01mm 啊？冇啊！跟住大家你望真啲、那个牌子咧，真噶、哦，有几款都系、哦，佢真系净系写住 0.01，、啊、有啲咧再狡猾啲，净系写001啫，佢冇任何嘢喺度。 007 系啦，咁所以咧，佢而家揭盅咧就话俾你听咧，呢、這个数目字同个尺寸厚薄系冇关系嘅。有啲咧标榜001啊、002嗰啲咧，出到嚟量度佢嗰个真实嘅厚薄度咧。 嗯 原来是可以去到 0.5 的即是 0.05。 哇 ,0.05 差好远。哇真是成块香口胶那样吹波胶那样。是 0.05 的。所以呢这个都挺好笑即是首先大家就知道原来这些数字是呃人的不代表是个厚薄的。所以可能有些人就说哇正啊这个 0.01, 这个 0.03, 我买个最薄的这样。 因为在这些这样用品的宣传那里呢成日都说怎样去贴身啊好像又是好像刚才我们讲那些用品这样啊哇用了等于没用啊没什么感觉啊大家的接触很亲密啊。 是 这样卖的、啊。 没错啦好啦那他一来就揭盅了啦。第二呢我就很想问一下 其实如果咧唔系有呢个消委会嘅报告嘅话咧，你觉得吓？ 大家继续误会落去咯。 咪除咗大家会继续误会落去之外咧，会唔会有人发现唔对路咧？嗱，咩意思？我先举个例子先，系啦，我哋 发现，等等先，系攞把尺嚟度一度。 系，嗱，举个例子先，譬如咧，你有冇印象以前有人试过咧？佢就话：喂，呢、這个桶装薯片咧，转咗包装之后咧，少咗五块。 嗯， 跟住大家又好惊讶喎。点解你会知嘅？佢话我数过，原来真系有啲网友咧好得闲咧，佢可能不嬲就食开嗰只叫做桶装薯片咧，佢又比较，喂，一年前个包装咧系咁嘅，譬如有十五块，喂，一年后你换咗个新包装，我倒出嚟得十块，佢真系有人咁样计过，嗱，咁你就觉得匪夷所思，但系又合情合理啊。 咁但系起码佢都数， 佢数到啊嘛。又有人试过咧，就度麦当当咧嗰个鱼柳包， 嗰、那个块鱼柳啊， 冇错，嗰块鱼柳定系 缩咗水， 系啦。咁結果咧，又佢又計到喎。各位唔係，你咁樣個包又唔夠重啊，又唔夠大，又唔夠細，咩都得啦。 想請問啦， 係啊，我而家問呢個問題， 到底點樣能夠先至發現到佢實際嗰個嘅即係叫所謂嘅厚度啊？ 係啦， 有幾多咧？ 冇錯， 係咪真係唔同咧？ 同埋你 感受嚟嘅呢啲係 係啦，你喺咩情況之下你會發現可似唔對路咧？嗱，咁我哋即係放開我哋個想像嘅空間啦，會唔會就係咁樣咧？未出呢啲叫 0.0 系列之前呢、就係普通嘅即係安全套㗎咋嘛。咁佢唔会话薄到去一个咁夸张嘅数字呢，可能大家就记住咗嗰种感觉。咁、然后呢佢就諗住嘩犀利喎，如果有啲全新㗎喎。 好薄好薄。超薄。 係啦，咁佢就攞嚟用啦。然后佢用嘅过程里面係唔係佢 feel 到呢， 佢 feel 到。唉、老婆点解我哋好似哦、有啲隔膜咁样嘅咧，又咪有啲人瞒住我，你冇讲俾我听咁样，莫非系咁样？但系每一次嗱，即系我哋唔系要好，即系唔系性教育节目，但系每一次嘅经历都好新鲜噶嘛？会唔会每一次你都即系受住阳 光？你都好开心啊！每一次嘅经历都好新鲜。 唔系我哋哲学家嚟噶嘛？一个人系唔可以进入同一条河两次噶嘛？所以你每一次进入嗰条河都系新噶。你唔记得有呢个讲法？ 边个哲学家啊？我好想识、啊。 真噶，系啊。咁、究竟会唔会？其实你 feel 唔到嘅咧？ 我真系唔系，我真系要请教一下各位港大嘅听众啊！呢样 即系嗱，你如果唔系有消委会攞呢个数字 出嚟 嘅话咧，究竟有冇人咧买翻去嘅时候，佢发觉喂唔对路啊？ 我记得我以前细个咧上性教育堂嘅时候咧，喺加拿大多伦多嘅时候咧、我第一次亲眼 望住 到底系，因为教我哋点样去使用啊嘛。咁佢嗰阵时系攞咗支雷球棍出嚟，跟住然之后咧拆咗个 condom, 雷球棍， 系啊，跟住然之后咧就教 笠上去， 笠上去， 系系系。 莫非要去到呢啲咁样嘅情形先知道？哇，咁薄！咁厚係咪即係啦？要示範嗰下，咁你咪會知道咯？係咪咁樣咧？嗱，我唔知啊，因為實際上面你又好難， 好難 feel 噶嘛， 好難 feel 噶嘛。 唔係你諗下，仲要係咧？你幾時會有呢個投訴咧？可能你同你個伴侶開心嘅時候，可能完事啦。 係 ，Honey 點啊？我覺得今日麻麻地咁樣，點解啊？ 唔關你事。 係啦。我都覺得麻麻地，你估會唔會係因為個用具有問題啊？嗱，咁樣嗱，冇人知嘅喎，你點會咁樣問到啫？係。同埋咧，嗱，我諗起街市買餸 點啊？攞嚟 街市買餸點啊？街市買餸咧，啲主婦咧有一個好厲害嘅能力咧，就係好容易就會知道。哎，阿強啊，你有咪呃我稱啊？呢度有兩斤，冇理由嘅喎。好啦，如果阿強唔認帳嘅話，街市有啲咩方法咧？街市有個公稱啊嘛。你知唔知噶？ 我有听过，我有听过。 佢仲比我更加好少落街市买餸。 我有去街市买餸，亦都好少人讲公秤呢样嘢嚟。 有啊，个公秤直情摆咗喺个门口度。 冇啦，我真系少啊，真系。 咁、那个公秤有咩作用啊？咁啊，即系做公道系佢啦嘛。 喺度称下啦。 两斤就两斤，如果你称咗上去嘅话，喂，唔系我多斤半啫，咁你知佢呃你钱啦。咁你估我哋使唔使？喺可能各大嘅家计会啊，又或者唔知民政事务处嗰度咧？使唔使摆一个叫做佢系咪叫公秤？嗰啲 叫 咩好咧？ 量度器系咪？ 量度器啊， 即系摆支雷球棍啊咁样。 唔系厚薄，系啦。 我知道你都要量度噶嘛。 我唔知用佢用咩嚟量度个厚薄啊？如果你话有一个咁样嘅公平喺度，工具喺度，咁咧就好笑啦。咁大家咧就可以各自攞住自己咧嗱，哎呀我买咗呢个啊，佢系个0.03噶，我要攞嚟呢个工具度度一度， 啊，咁政府推出噶嘛， 就 最准系 佢 啦。咁你一度之后，你发现唔对路、啊，厚咗、啊，嗱、啊，咁就知道冇俾人呃情啦。 咁但系嗱，而家消委会就最实际嘅方法，叫大家买，先买少量使用，系啦。咁 即系点样？即系 少量使用，要买少少嚟试下。 重点试啫， 要亲自感受到底系点样。 哦、有冇试用装嘅？ 我都想请教啊。 啊，洗头水有试用装嘅。 系啦，呢啲啊，除非有时派啦，咁就会有。一个一个卖噶嘛，通常一盒盒噶嘛，系咪啊，曾生？ 咁会唔会有啲人派俾你之后就话嗱，产品就试用啦，人就冇得试用噶，你自己冇嘅就 吓 与人无有啦 吓。 但你讲开呢一个氹氹，其实真系可以有好多话题可以讲噶。 真的分手想各自欺诈，你爱我吗？我愿能知道，就让我不必继续惊怕。 我哋应该要做嗰啲付费平台嗰啲节目咧，就会将头先我哋咪后嘅嘢咧讲出嚟。 我唔系， 系啦，唔系因为如果唔掂，我即刻除衫添，好热啊！ 咁热， 好 hot 啊！即刻觉得。 哎，喂，大明一派，你还爱我嘛？系咪？爱唔爱我？ 哎，呢、這个 保唔保护我好紧要噶嘛？ 系啊，嗱，因为点解我哋想话呢个氹氹呢个题目好多嘢讲咧？呢、嗯、只歌我觉得真系拣得好，因为。明明在爱的定义里面有很多的嘛，你锡不锡我啊，你赚不赚钱，你娶不娶我。但是呢，你有没有发觉很老土很老土很老土，其中一个你爱不爱我的定义、 嗯、 在我们少年十五二十时的时候就是这个 是 你都不爱我的，不是啊，强我爱你的， 你 爱我，你不我给了你了，但是我不想要这个、啊。嗱，冇錯， 咁就自私唔啱。 係啦， 你問呢啲男人問呢啲問題都唔好啦。 但係呢個你唔發覺係我哋以前喺係啊性本善啊呢啲節目咧，成日都會出現呢啲求助個案㗎，永遠都會咧糾纏咗喺呢一個咧，即係咁。 咁細小嘅呢一個用品上面，佢可以定義愛啊！真係 係啱啊， 係咪啊？ 而家仲有定義愛之外，就係頭先我哋講到啦，係啦，原來嗰啲數字俾大家一個咁大嘅誤會啊， 係啊，冇錯， 真係害死人啊！ 係啦， 嗱， 咁然後仲有另一格咧，我覺得有趣咧，就係網上面有人討論嘅，就係咧今時今日，其實買氹氹咧，係 邊個責任？ 仲會唔會尷尬咧？嗱，先講第一格先，仲會尷尬咧？ 我咁經過幾十年嚟咧，我哋睇嗰啲港產片啦、啲電影啦，成日都話 要買十樣嘢嚟袋住佢噶嘛。 係咯，經過嗰啲咁樣嘅年代，而家應該都冇咁尷尬噶啦，係嘛？因為嗰啲宣傳啊、教育已經好咗好多噶咯。 其實宣傳邊有咩宣傳啫？你諗翻。 宣傳咪即 係啲廣告自己買嘅啫喎， 吸引咗好多啊！ 係可能係啊，即係我都唔知啊。我而家發覺咧係冇咁尷尬嘅。譬如咧，咁呢個經歷都可以講嘅，即係你都要買呢個用品啦。 係咯， 我諗我好耐好耐以前咧，可能真係讀書嗰啲年代咧，你真係會驚嘅。即係你覺得你買呢嘅時候咧，好似即係怕醜啊咁樣啦。 即係笑你。 係啦，但係到而家咧。好好多咯，即係你甚至乎咧，我覺得啊，有因為你睇得嗰啲網上嗰啲笑話多咧，甚至乎而家你買啊，你仲會有一種咧幽默感喺度啊，好似就俾人見到咧就話係啊，老夫老妻都仲用啊，唔好羨慕先咁樣，因為你見到網上面好多嗰啲笑話咧，成日都係話哦買一盒咧用十年啊咁樣， 係， 所以咧你有冇發現，如果以前咧你係少男少女嘅時候咧，你買呢嚿嘢咧，你就好似驚咗話。会唔会被人当我是坏人的、我会用哇到而家呢即大家都人到中年的时候呢你反而有种骄傲在这里啊。 因为你仲有得用 啊。 我就得用啊咁样。同埋有时候呢我会好低能地呢望住店员嗰个反应呢哇佢会唔会好羡慕我呢圣诞节嘅时候买呢样嘢喎。 你会唔会諗多咗呢 咪排队冇嘢做嘛。 因为可能。那個收銀員都話：，又係買啊！哇，好忙啊，個個都咁。 係噶，我有陣時會喺度思考緊咧，就係、那個收銀員咧，情人節嘅時候，佢見到啲人買呢啲嘢，佢心裏邊會點諗咧？我幾時到我？我冇份。聖誕節又有，復活節又買，清明你都買嘅？哦，清明又節因為。 喂，咁但系我觉得呢几年咧，即系 会唔会啊？售货员， 但我觉得呢几年宣传得好嘅，所以你话去除嗰个尴尬，系一个保护啊嘛。 冇错冇错， 就是、保护你，保护我，系咪？即、就、系、是、保护男嘅，保护女嘅，即系总之系啦，保护要用嘅人啦，啱唔啱先？ 嗱，但系如果你讲第二格咧，男买定女买咧，谁的责任咧、我暂时啊目测咧。 是男人買 多啲， 係咁啊！即係好似女性用品都係我哋自己買多啲嘅，久唔久啊有個暖男肯幫你買啫。 我經常做而家呢件事，我都不怕老實講，唔係咯， 經常做買女性用品， 買女性用品、哦、好笑的。唔係 呢個係你肯肩負嘅責任咯，冇問題。我話講大部分嘅人啦，即係可能你即係就算情侶之間咁，呢啲嘢都係你自己負責噶嘛。 唔係同埋最緊要係咧嗰個售貨員咧。佢又唔會令你難堪啊嘛，即係譬如你買姨媽巾嘅時候咧，佢都明知你一定係幫你嘅 伴 侶買啦，咩都好啦，幫家姐買都得噶嘛。佢又冇嘢喎，嗰啲售貨員咧，佢都會仲哦，你要呢個買曬咯。 係，但係調翻轉頭，一個女士係啦，一個女人去買咧，可能又會引起好多遐想， 冇錯， 好多聯想啊。 仲要你諗下，如果佢嗱佢就咁求其買就算啫，如果佢提出要求咧，小姐唔該，有咩幫到你咧？我想要。螺旋 掌形， 螺旋掌形前凹后凸，中间有打横嘅坑纹。 士多啤梨， 士多啤梨，我要沟榴莲夹心味，少少冰凉薄荷，唔该。嗱，你话点啦？ 咁就真系好特别咯。 系啊，唔系即系嗰个售货员会唔会咧？你都会觉得。 哇！ 咁又唔知俾咩反應好喎、 啊？過中秋節噶咯，咁多口味嘅。 係啦， 買月餅咁樣。 冰皮月餅、啊，你係咪小姐？你咪講錯第二樣啊？買冰皮月餅喎、啊，真係。你又唔知道，好似如果女仔有好多要求去買呢個用品咧。即都仲係有啲世俗眼光，好似 係嘅， 係啊， 啱啊。但係嗱，如果撇除咗呢一個嘅即係眼光咧，實際上邊去使用嚇呢、種用品嘅咧，唔係淨係得一方面， 是 其實係雙方嘅。 咁究竟邊個係真正用家先？我哋之前都有討論過。其实边个先系 真正 用 家咧？讲起安全套， 系啊，嗱，譬如我见到网上面咧，就有一个文章，佢就话咧，男女之间咧，边个买呢个氹氹咧，更加合适嘅咁样。咁赞成男人买嘅就话，咁女仔怕丑，就梗系男人去买啦。有啲调翻转咧，就话唔系，因为佢先会知道咧。 佢想要边啲、啊？ 系 啦，咁究竟应该即系用咩先得咧？嗱，好彩咧，就香港咧就开放啲， 嗯， 即系算你女人买咧，其实都冇嘢嘅咁样。咁但系如果咧喺唔同嘅地方咧，譬如我见到网上面嗰个文章咧，佢系访问咗一个印度嘅。 哦，咁保守。 你知唔知点算啊？佢做测试， 要攞石头钉啦，系咪啊？ 佢话咧嗰个女生咧就去主动买安全套，结果咧佢话啲店员咧全部目瞪口呆，左望右望。咁然后咧啲人就即刻访问佢话：你哋觉得点啊？佢哋就话佢公开买避孕套，佢唔要面。另一个就话啦、哦：我知啊。佢嚟買咗避孕套嘅，一定係做性工作嘅。 哦，係啦，已經俾人哋標籤咗啦。 即係原來喺某啲地方咧，都仲係會變成咁。所以我話香港咧，都算係咁啦。 係， 即係最多咪笑下你就話，哎呀，點解佢會嚟 買嘅？ 係啦，真係 啊，就男女有別啦，仲喺好多地方。翻嚟我哋再繼續講下。係啦，會唔會覺得佢買出於一種寂寞咧？中位站山地今日是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嘛，所以今日跟大家讲下这件事。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寂寞难耐，寂寞难耐。 卫生部将会公布新的抗疫限制措施，传媒披露这些措施将会针对非必要活动和场所，包括体育馆、泳池和业余体育赛事。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60%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天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今个星期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稍凉，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的交通意外，较早前青山公路元朗段去朗屏方向，近朗日路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不过车龙有待消散。就是较早前青山公路元朗段去朗屏方向，近朗日路的坏车已经拖走了。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的慢线是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就是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的慢线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亦都影响到清水湾道落平石一段是慢车。而油麻地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今晚9:30，宁波街介乎吴松街至弥敦道，以及是白家士街介乎南京街至西贡街之间的快慢线都是需要暂时封闭。跟住在重阳节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沙岭直至到今晚6:00，由罗湖站通往罗湖道的边境禁区是会开放给公众人士。另外，沙岭道和罗湖道近文锦道路交界一段是会临时封闭。而港铁为了方便市民前往沙岭扫墓，直至到今晚7:00，部分的东铁线列车是会来往罗湖站，罗湖站亦都是会局部开放。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而红隧九龙入口拉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杰鹏， 翁哥，你去边啊？仲问我去边？ 咁你知唔知我去边啊？ 你去得边啊？二台 office 上两层 ，canteen 落两层，直播室喺呢边，录音室喺嗰边，唔好周围走啦，带得你一时，带唔到你一世噶。 都系嘅。 你冇咗我，点做节目啊？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估唔到石头上面都有咁靓嘅画。 呢个系意大利知名艺术家 Elisa Sicicelli 嘅作品，佢对复古嘅材质情有独钟，曾经拍摄过穆拉诺玻璃、皮尼亚泰利别墅入面嘅中古老镜子、都灵夫人宫等等，咁啊，并且咧将摄影作品印喺唔同嘅材质，就好似石头、丝绸等等，尝试呈现原本物料嘅特性啊。 今次 Elisa Sicicelli 将会举办佢喺亚洲第一个个人展览《石坠》，我哋一齐嚟听下画廊 Rossi and Rossi 总监方恒嘅介绍啊！ 呢个艺术家佢个风格咧系来自于佢想表达嘅一个问题，就系你系可以点样可以喺一张相里面嗰啲物料嘅质感咧去表现出来啦。咁今次展出嚟嘅作品咧有好多都系佢影咗啲雕塑作品啦。咁呢啲雕塑作品佢係印喺石板上面嘅。 咁神奇，相都可以印喺石头上面，点解嘅？ 其实好多人都问咗呢个问题，呢、这个真係佢自己 develop 嘅啲计数囉。佢个工作室里面係自己整咗一个 printer 嘅。咁所以佢都好多 research 啊，好多时间都係花喺搵呢啲唔同嘅 technique 去印。系啲唔同嘅物料上面。 今次嘅展览将会展出佢超过20个作品，喺其中一个作品入面 ，Elisa Sicicelli 就将一尊古罗马人嘅雕塑印制喺大理石上面，石头嘅肌理同人物身体曲线同埋衣纹融合埋一齐。 石坠即日起至11月4日， 黄竹坑叶发街6号益年工业大厦3C Rossi and Rossi 画廊。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好啦，我哋听完新闻啦，翻嚟我哋嘅节目啦吓，即系究竟个套系冇错，我哋今日讲安全套嘅消委会报告开始讲起啦，系、啦，要留意啲数字啦。咁啊，其实原来话冇定义嘅，嗰啲有几薄啊，嗰啲啊， 系， 所以唔能够单纯信佢咩001啦、003啊、乜乜乜啦咁样。 咁如果面皮薄咧， 面皮 边个面皮薄啲啊？ 面皮薄都冇乜定义啦，你薄同我薄都唔同呢。 系啊，但系呢个好紧要噶，因为点解咧？亦都有人问一个问题就系、是。女人去买氹氹，同埋男人去买呢一个卫生巾，究竟边一样咧系会令人觉得更加尴尬？边一个人咧嗰块面皮咧系会薄啲嘅？嗱，呢个都有趣噶，因为佢哋就交换咗角色去买自己嘅必需品。咁究竟边一种嘅交换系会令到你尴尬啲咧？ 头先你啊喺新闻之前讲话印度啊，系咪啊？ 嗱，印度如果女人去买避孕套咧，竟然有个别地区啊，起码有一单新闻。就會覺得他們是不正經的女人啦，甚至乎以為他們是出來做性工作啦。 是啊，你說男人買包這些女性用品，你還說哎呀我大汗啊，拿來抹汗而 已。那我們買避孕套一樣可以是因為沒曬氣球， 是啊，我拿來做 裝飾，佈置不到生日會咯。 是不是得 咧？得唔得咁样咧？真系 一阵我哋翻嚟讲下呢、這个时间，我哋即系啦，享受一下啲歌曲先。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今个礼拜精选啊，系啊，冇错啊，同诶系啦，最近我哋都变咗啲天气都有关系嘅吓，迷你地开始凉凉地啦，送呢一首歌俾大家 ，Sandy 林忆莲《微凉》。 微凉的秋荡来伤口，微凉的酒苦涩轻透，微凉是我未忘藉口。 为何当天不懂去爱，为何分开方知热爱，为何夜了当来感慨，是否不应该，匆匆一生独自想逃，风干情感的苦恼，偶站进街角堕进了夜梦，像消失 捨得啦，系啊，喺直播嘅中间嗰度啦， 系咯， 插入去。不过咧，即系都希望同大家都介绍下呢一只歌啦。我好中意呢一张唱片嘅， 系 呢张唱片咧系 Sandy 林忆莲咧喺1991年啊2月14日嘅时候推出嘅一张唱片嚟嘅吓， 系 应该系佢第十张嘅录音嘅即系专辑嚟嘅，里边有好多歌咧。其实真系非常非常之好听啦！我谂出名嘅有破晓啦，有 Hello 感觉，有蜂鸟啦，咁啊有一只歌我都好中意嘅，同阿 Danny 陈百强嘅《我要等的正是你》，仲有呢一只歌，虽然咧唔系一只当时主打嘅歌曲，但呢只歌咧好好听噶，就 系 叫做微凉啦， 系 啦，微轻微嘅， 唔系冇微凉嘅， 系啦，冇错啊， 系微微有啲冻嘅感觉。 系啦，呢只歌已经系英文歌嚟啦 ，Rebecca to Flag 嘅英文嘅歌曲啦，咁啊小美填词，咁就变咗呢一首嘅。中文的歌词啊， 咁我一开头已经是即系借景入情啦， 系啊， 因为微凉的秋荡来伤口，微凉的酒苦涩轻透，苦涩轻透系咯，都基本上 同秋意啦，系啊，俾人哋一种悲伤嘅少少感觉。 同埋你有冇发觉？都是要有啲經歷先得。 哦、oh, ，yes， 佢唔可以微涼的秋咧，但系就完美肌膚噶，佢一定系當來傷口。 傷口 係啊，你總係可能有啲人你掛住，有啲人你冇得同佢即係完善咁樣見到佢咁樣。 嗯， 係啊，咁然後你就喺呢個秋天裏邊咧，零舍就有嗰種佢又唔去到瀟灑，佢又幾好，即係係一種淡淡嘅。可能你已經習慣咗呢一種嘅感覺啊，我哋分開咗一段日子咧，已經適應咗、習慣咗，不過會掛住咁樣。 係，但係好掛住。都好啦，但系都要各自系啦，喺路上喺路途上边各自都吓走佢自己嘅路啦， 系 啦。咁啊呢一只歌就好似都讲到有缘就无份，唔能够喺埋一齐嗰种系咪叫做无奈，但系又愿意接受嘅一种感情喺里边咧。 系啊，嗱，佢里边有一个歌词咧，佢就话心害怕静候啦，心却在诅咒啦。夜了想到以后啊，匆匆一生独自上途。其实我觉得咧，如果你话用呢只歌咧嚟表达你一种感情嘅话咧，佢已经系几好噶啦，佢已经系行咗新嘅路段。不过佢有啲嘢就真係时间人係感情嘅动物呢抛唔低。係啦，咁啊可能你仲好似见到嗰啲片片嘅黄叶咁样呢，你唔舍得㗎，但你知道都要换季㗎。係咪先， 所以换季个环境咪转变囉。 係呀， 呢隻歌呢话忆年呢好鍾意嘅。咁所以呢就特登揀咗呢 Roberto Flack 嘅 And So It Goes 嚟到做改编嘅。咁亦都因为佢话佢好鍾意啦，所以头先咪大家都听到嘅时候呢，咁英文或者啲英文嘅歌词嘅英文嘅副歌呢，佢都係保留返呢原唱嘅一啲歌詞裏面嘅，咁我一年鍾意到呢首歌咩嘅程度呢，就係講佢嗰幾句嘅即係英文歌詞 Life is a rush of wild winds, the scent of a summer rose, a whistle blowing on distant track, and when it goes, it goes 啦、就係當年呢佢同阿李宗盛離婚嘅時候呢，咁佢都用咗呢幾句歌詞呢作為一種即係聲明，係去表達佢 當時的一種的感受。 愛情永遠不能讓人迷上，其實他有很多歌呢，如果你說要表達他那種的即係心情嘅話，估唔到佢都係揀咗，即 係 係啦，呢一隻。我哋呢啲梗係以為佢揀係咪愛上一個不回家 啲 人？ 啲人啦，係啊，或者係蜂鳥啊等等嗰啲啊，原來都滲透咗種種嘅無奈。所以都真係咧，即係我哋作為一個樂迷啦，係啊，成日都會覺得啊，呢啲歌好似唱緊自己咁，原來連歌者咧都可能覺得。都同樣發揮到呢一種作用啊！嚇，有 Sandy 林憶蓮嘅微涼送俾大家，喺一個微涼嘅秋天當中，希望你喜歡呢隻歌。 就少啲使錢啦，即係又可以啊，唔使啊出街啊做錯事啊咁啦，咁啊所以啊都幾好啊。 行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恆德。 好，微涼之後，鐵又一個火辣辣嘅嚇環境喎。 哦，係啊，嗱，其實如果簡單啲講咧，就有好多人喺度比較緊咧，即係男人同埋女人咧，如果各自買對方嘅衛生用品嘅話咧。他哋依然都係覺得咧，係男人買呢個衛生巾咧，係冇咁尷尬嘅。 嗯。 因為佢哋嘅原因咧，我覺得都幾有道理，就係、是、嗱，而家個世代唔同咗啦，你唔會覺得話，變態佬嚟㗎？ 我啱啱就係想講呢樣嘢，會唔會俾人有個咁嘅誤會 咧？係啦，因為好少人咧買姨媽巾翻嚟咧，就自己據為己有噶嘛。咁如果係嘅，咁就佢買咩都會變態㗎啦。但係佢話咧，而家呢個世代咧，佢好多人就會覺得話。暖男 啊，系、啊、 你真 系 好啦，买俾你，无论买俾边个都， 买俾你阿妈 都，买俾你家姐阿妹，边个都好啦，都系觉得暖男， 系啊， 系啦、 啊， 仲会觉得咧你好即系体贴啊，唔话得啊咁样，但调转就唔容易啦， 都仲系啊，可以调转眼光嘅， 即系唔系，就算你唔系笑佢咧，你唔会赞佢噶嘛。你唔会话啊，你真系一个好好嘅女朋友啊，帮男朋友咧买埋呢个避孕套咁样，唔会，你唔会得到一个赞赏。你可能你觉得冇嘢咧，已经算系一个好嘅反应嚟噶啦。如果你觉得冇嘢嘅话，但你唔会赞噶嘛。但男人买卫生巾咧，你会赞佢嘅，心里边仲会加分嘅。有边一个会见到个女人去买避孕套而加分嘅？我谂又唔会。 嗱，亦都如果系咁样嘅话咧，那个情景可能系点样咁样伸延落去咧？如果是一个情到浓时的 moment 的时候，你身上边你冇呢啲呢个安全套，反而个女仔啊，即系啦，我假设一个女仔啦， 我有一个啊， 我有一个保护自己的吓个工具喺度， 系 啦，咁你见到你又会点谂咧？ 点解你会随时都有？ 点解你会有嘅？ 系啊， 你会好惊讶咧？ 会啊， 你又会唔会觉得你 是接受唔到我都 怕？你系咪嗰啲好随便嘅女人咧？ 因为你会好容易联想就系点解你要随时都准备？有呢種需要 咧，因為知道你哋冇準備咯。 即係你咯，咁即係話你隨時都準備同人哋發生行為咯。又會代入呢、這、一個旋律裏邊噶咯。 但係如果係咧啲女性嘅女性主義就會覺得，喂，咁我身體自主喎， 冇錯冇錯，係 咪？咁我享受嘅呢、這個即係如水之歡，我都有權噶嘛，我都有需要噶嘛。 但我覺得呢樣嘢咧雙向嘅，就算係個男人咧。你如果喺佢銀包邊度都好咧，你抄到佢有個安全套咧，你一樣都係會對佢另眼相看嘅。你試下喺公司度啊，嗱，開會嘅時候，大家攞文件出嚟，啪咁樣，哇！ 成打倒出嚟。 嗯，我老豆俾我嘅。 跟住你望住，嗯，最新款嘅 iPad 你未见过？嗱，你会第一个感觉就系话，哇，呢条大滚友，即系粗俗咁讲咧，你一定觉得滚友系咪？你就算而家咧几先进嗰种谂法咧，你都唔会觉得就话，哦，佢真系个有责任心嘅男人啦。 你唔會一跳就跳去呢一格， 你淨係會覺得話滾友係啦，哇！仲要你諗下，如果你喺公司，如果你喺公司見到你隔離個同事有呢一個避孕套咧，你真係申請調位啊！你即刻同老細講，可唔可以唔好坐？ 你覺得同性嘅你都會啊？ 唔係，即係如果男女啊，男嘅其實冇所謂啦，即係男人你見到你可能仲你仲會話喂，有冇好介紹啊？平時去開邊度玩啊？咁樣可能你都會覺當咗咧，就係佢係嗰啲。成日都喜爱夜蒲嗰啲人咯，系啊，可能我怀疑女同事咧见到真系会对佢有啲反感噶， 会啊，真系 系啊。咁嗱，同埋仲有啲桥段系咩咧？譬如我嗰阵时睇，我记得呢个《逃学威龙》啊，周星驰咧就第一次啊带张敏翻佢屋企度，佢就立坏心肠噶啦，佢就话咧，我今晚一定要同佢好开心咁样啦。咁结果咧就好笑嘅，就话咧即系阿吴孟达。就咧掟咗个病套俾佢，就话得啦，攞去用啦咁样。咁佢仲要话：，嘿，我点能够咁做呢？我正人君子嚟嘅。然后下一个画面咧，就佢望住地下一个病套，成分钟都唔知执定唔执好。然后就喺度攞唔攞好咧，攞唔攞好咧咁样。其实嗰种天人交战咧，就系即系都几说明咗问题。然后后来，张敏嚟到，佢真系发现咗佢话：，点解你有个病套嘅时候咧，兜巴冚落去噶？咁你谂下呢啲桥段。我又覺得冇 深深印喺個腦。 其實係一個點講咧兩難嘅。如果嗰個男人約個女仔去街，甚至乎約到可能又飲酒，又夜晚唔知大家去邊度咩都好啦嚇。咁可能佢真係有預期，個渴望，會唔會有下文呢？如果有下文嘅話，咁冇理由咧同佢即係情到濃時嘅時候話，你等陣先喎，阿 Mary， 我 落樓下 買 啊，唔會噶嘛。咁你話如果佢喺呢個時候？佢系想买定离手嘅话，得唔得咧？ 我哋呢个观念其实系咪要改一改咧？ 但系阿 Mary 就会好唔中意噶咯， 系啊， 佢会觉得如果你咁样中间落去买咧，系就傻啲，但系佢会觉得佢对我好规矩，佢系君子嚟嘅，佢冇谂过一嚟就要抽我便宜，占我便宜抽水， 占我便宜系。 但系如果咧你同佢情到浓时， 我早有准备嘅，系 佢真系成个唔同咗。阿强，你原来今日约我出嚟， 嗯， 你嘅目的就系想同我夜晚嚟呢度开心噶咋？ 但系即系，正如好似啲姊妹可能喺佢手袋嗰度都带住一两包女性卫生用品， 系啦，冇 错，系咪？因为有时啲嘢真系你唔知道几时会， 但系嗰啲你控制唔到嘛，嗰个系上天安排，呢个唔系， 唔系噶，嗱，即系有时会乱噶嘛，啲日子都系嘛，咁有时不时之需，你会摆定喺度，甚至乎可能系有啲姊妹可能会问你借啊等等，你预咗有啲士啤喺度，即系正如我哋好似戴个口罩咁样，有啲人都会戴定一两个，咁但系。系咯，你待定咁，你话系咪真系有预谋咧？定系觉得哦，都大家成年人啦，可能有机会发生啫。 系嗱，我谂到个好方法。 嗯， 一于就将佢摆落去嗰啲叫做药箱里边，first aid kit。 即系急救。 你谂下嗱，唔系点解咧？可能你情到浓时，唉，我哋落去买咯，唔使我有，点解你会有噶？你睇等先，等等先，你睇下我有个急救箱嘅，一打开又有百花流啊， 急救包 系啦，又有嗰啲叫做胶布 啊， 又有口罩啊，咩都有，跟住里边就有个氹氹， 系 咪会好好多啊？个女仔望住，哦，你又几齐？ 成个 presentation 争好 系啦，仲有一两块日用同夜用添，即系姨妈巾，即系唔系我哋要借俾人啊嘛？你知我身边好多女同事噶啦，系咪先？我争好远喎。呢个几好啊！仲有件便利雨衣，仲有啲咁嘅唔同嘅 雨衣啫， 即系雨衣啫，系啦，即系你好似话俾人听，我系各种有可能嘅意外情况咧，我都准备好。 系啊，我人生里边好冇安全感啊，所以 呕吐袋都有两个，你要唔要啊？ 系啊，危急嘅事情几时都会发生。 系啊， 或者避免意外。 系啊 ，Mary 信我啦，我回乡卡啦 ，BNO 啦，我所有护照咧我都随身带喺度噶，我惊我唔知随时。 喂。不过唔系话你哋 呢个 OK 啊， 嗱我又但系佢系咯，嗱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嘅借口， 仲有两张美金添，你睇下我随时走去边噶嘛， 隨時走 啦，隨時走佬，係咪先？啊 ，Mary， 你信我啦，我唔係一心一意噶。 你今日真係教咗一條好嘅橋， 得唔得？ 俾大家係呢、這個容易，係呢個比較容易落台嘅，呢條下台階，搭到條樓梯落去嘅係。但要記住，你成日都要帶定個背囊出街喎。你知你哋成日好中意兩手揈揈嘅嘛，係咪咩都唔帶嘅嘛？如果你帶呢個急救包嘅話咧，即係除非你真係細到好似銀包咁樣啦。 Mary 唔使驚，你睇下我呢條，你以為護身符咧？不是黄大仙扶你的，我给你看看。 哇，好像说很多湿纸巾、啊、我见过有一些湿纸巾是这些這樣的形状的，其实都。 湿纸巾都是这样的吗？ 湿纸巾是啊，好像安全套这样的。令令大家有一个这样的联想和误解啊。 咁啊，畢竟如果有做足安全措施咧，無論點都係更加安全啲嘅。 唔係，我哋都係希望大家真係保護自己嘅，唔係為咗即係話我唔生 B B 啊，仲有其他嗰啲 冇錯冇錯染病、 染病啊等等咧，其實都好需要。無論你係男啊女啊，都喂大佬保護自己條命真係得一條喎，你指人哋保護你係咪啊？梗係自己嚟啦。 孤單聽月的貓，往事天裂風裂，看到了我。雷电交加之外的另一些我，乌云静止以后，跳进平行时空，那些我旅行中的你我，回忆胡乱穿梭坠落，交换一生是我。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两宗是输入个案，另外两宗本地个案和早前的个案有关联。本地个案方面，60岁男子是尖沙咀大院酒店的员工，49岁女子是残疾院社国宝之家的员工，两人都有病征。至于两宗输入个案，患者分别由荷兰和印度抵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食卫局和创新及科技局已经完成健康码的筹备工作，正是等待特区政府按本港疫情最新情况和内地以及澳门相关部委进一步商讨进行条件和时间表，会适时报告最新进展。陈肇始又说，政府的检测策略分三方面，包括流行病学监测，针对较高风险的特定群组，以及针对个案群组的突发性检测。 透過全面檢測和針對性的防疫措施穩住疫情，並且創造條件讓本港回復較正常的經濟民生活動。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调查了解双职妇女家庭分工情况，发现在家务分配方面多数男士虽然说期望做到男女分工，但是最终几乎都是由女士负责。例如主食工作 46.4% 的受访男士希望分工，但是 67% 的受访者说工作最终由另一半负责。至於教子女做功課陪伴溫習，近70%受訪男士表示願意分工，但是真正做到各半分工的受訪者不足40%。有雙職婦女反映，每日回家之後仍然要處理家務，即使丈夫放假都未必協助。基督教女青年會部門主管阮秀瑩認為，傳統思想仍然存在，女性即使有工作仍然被定型要打点家中一切，男士负责决策和赚钱。阿美尼亚指责亚塞拜疆在双方就俗称纳卡的纳戈尔诺卡拉巴克地区促成的人道停火协议生效之后无奈就违反协议发动攻击。阿美尼亚国防部发言人说，在协议生效只是四分钟之后，亚塞拜疆部队就发射火箭炮等的武器。亚塞拜疆方面暂时未有回应。两国早前达成共识，就双方在纳卡地区的武装冲突实施人道主义停火协议，当地星期日凌晨零时起生效。两国的外交部分别发声明确认。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天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今个星期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稍凉，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嘅慢线有意外，而家车龙咧排到去龙盘苑。咁就喺咧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嘅慢线有意外，车龙排到龙盘苑。喺隧道方面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啦，架车龙排到过去利工湾位，其余两线过海暂时畅顺。跟住提翻你一啲重阳节嘅封路安排啦。喺葵青区方面咧，直到下昼嘅5点，永创街、永孝街、永立街同埋部分嘅永德街、永贤街同埋永顺街咧，都系会暂时封闭噶。介乎葵起街至到永建路之间嘅一段永基路，亦都会改为单程南行，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西九龙公路亦都有道路改善工程，直到下昼嘅6点去尖沙咀方向，近西隧收费广场右边第1、2线咧，亦都需要暂时封闭，经过亦都请你小心啲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好啦，你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啊，好热啊！ 慧贤，你已经穿得好少噶啦， 系我冇得再除啦。 咁点样可以冻啲咧？仲 正所谓心静自然凉，不如你都系出少句声吧啦。 完全是非科学的。 咁如果想有科学啲嘅方法，应该点样算呢？ 咁就要留意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 由李慧贤、赵善恩同埋周家俊主持嘅 STEM 想创实验室啊！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係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門診、私家醫院或診所，主動向醫生提出進行由衛生署免費提供的冠狀病毒檢測服務，將樣本交去指定收集點，或者利用收費的上門收取樣本服務， 及早檢測，推前診斷。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我啦，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杀很大。 系啦，最后半小时嘅中女宅男杀很大啦，豪仔。咁我哋每个礼拜喺节目当中咧，同大家分享一啲嘅即系歌曲啊， 系 一啲热门话题之外咧，啊，即系系啦，最近呢几个星期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啲名人嘅吓 浪漫爱情故事， 浪漫爱情故仔噶。 系啊，咁啊，呢、這个星期咧就全球都好关注一位朋友咧，就即系确诊咗。佢、可以话咧，嗱，特朗普之前确诊咧。就是全球最有權力的男人就中了招啦，係你幾唔中意佢都好，佢個 post 佢個職位就是美國總統，全球最有勢力的男人。咁但係今個禮拜另一位男人咧中了招咧，啲人就話嗱佢 咩反應嘅？ 唔係全球最貴都一定係第二貴，係啦，佢應該就是全球最昂貴嘅男人中了招啊！ 係佢係邊個啊 ？C 朗 哇，講 C 朗嘅愛情故事由邊度講起好咧？真 係 啊！ 首先 C 朗俾人感覺咧就係、是。你觉得佢有冇小朋友啊？有冇家庭嘅？而家系 佢，我睇啲杂志报道话有嘅， 好得意喎！原来咧， 佢好中意细路仔 嘅，系佢中意细路仔啦。我好多，你有冇发觉好多运动明星都系噶？即系可能好早结婚啦，甚至乎好早未结婚就生咗仔先啦。啊，真系噶， 好早未结婚生咗仔， 佢就系咯，系啊，因为咧嗱，佢而家就有即系四个仔女啦。咁、但系原来咧话佢喺之前嘅日子咧。佢喺2016年之前啊，應該咁講。 佢揾一個代母啊，係 啊， 同佢生咗一 陣子啊。因為佢話佢之前咧就 one night stand 咧，就意外得到一個仔， 係啦。 咁你正常咧，你應該見到就係修心養性啦。 所以佢應該聽我嘅節目啦，用安全套啦。 係啦，咁但係咧，佢唔係，佢喺咧得到呢個仔之後咧。佢就揾咗个代母，为佢生咗一对龙凤胎。咁即係话呢喺佢有一个仔同埋一对龙凤胎嘅嗰个当下呢佢个身边係冇人㗎。 系。 佢你话佢系咪未婚产子呢直情都冇伴侣。欸、 但佢系唔需要要人因为佢人太多啦。即 系 佢嗰啲女人啦、 啊。但冇媽媽喎、 啊。佢都唔想，佢唔想、 啊、 你覺得佢真係好冇腳著仔嘅，其實都 佢直情係即係鑽石王老五咧，我嚟形容佢咧，都實在係太過行貨啊！真係、 啊， 但係佢就係咁喎。嗱，講真啦，如果唔係咧，佢咁有錢啦，又身家咩名望都有咧，佢咁嘅做法，你俾一般人啊，俾人靴佢啦， 渣男、啊， 喂， 你 即係不負責任、啊，生完個仔仲要揾個代母嚟生，咁呢三個小朋友咪冇媽媽咯， 媽媽 係啊，你冇理佢係 C 朗，保證餓你啲仔女唔死嘅，咁冇人鬧佢，咁啊，但係奇蹟就嚟啦，去到2016年嘅時候咧。佢就認識咗我哋今日要介紹嘅呢位女主角，而呢位女主角咧，亦都演繹咗俾你聽咧，就係你要可以降服到咧呢一啲所謂嘅即係鑽石級嘅男人咧。嗱，嗰個時機出現嘅地點都好緊要噶，佢係名店陶瓷嘅店員，喂，即係呢啲近水樓台喎。你點都要嚟呢度買名牌， 因為佢唔會去買啲， 佢又唔會嚟女人街買 普通嘅地方買。 係啦，喂，咁我唔知道會唔會令到咧做名店嘅職員咧突然間咧。多咗一種嘅機會啊，係啊，即係可能話喂，咁你呢度非富則貴，我識嗰啲人。 即係去醫院做護士之後， 特級利是。點解你唔係講頭等機艙空姐咧？ 而家搭唔到飛機。 係咯，咁佢話咧，2016年嘅時候咧， 點識嘅佢哋？ 佢哋就喺呢一個店員裏邊咧，呢個 Georgina， 係啦，咁咧就。認識咗佢，一年之後啫，佢就同佢生咗個女啦、 哦。 然後係啦，咁然後咧呢幾年咧，直情就已經傳咗佢哋結婚啦。咁、究竟佢係點樣可以成功收服到呢一位所謂嘅情場浪子咧？咁樣， 佢話就收服啊， 係啦，佢話咁樣嘅。當時咧，佢喺2016年咧，就喺一個派對裏邊咧。就認識咗呢一位喺土池裏面做店員嘅 Georgina， 咁咧佢依個派對咧都係名牌子嚟嘅，因為佢喺個 D and 乜嗰個地方度咧，係即係認識嘅。咁你諗下，本身出席呢個派對又非富則貴， 唔係咁 佢梗係去呢啲 party 啦，係嘛？ 冇錯啦。咁然後咧，佢認識咗呢位女仔之後咧，原來當時佢係排喺斯朗女朋友榜裏邊嘅 第幾啊？ 第十七位。十七个， 哇！竟然可以数到有第几个？ 佢呢个咪容祖儿嗰只歌咯， 十六号爱人， 系啊，佢呢个系十七号咯，犀利啊！咁样，sorry， 我哋唔应该咁样讲，犀咩嚟啫？呢 正 一 正一 花心花心啊渣男，不过有钱咯。咁然后咧，佢就话咧，佢连累到咧阿 Georgina 咧，本来做紧呢一个陶瓷嗰个嘅店员嘅工作咧。冇咗 哦，因为好多人去影佢啊， 系啊，应该系咁样啊，阻住，结果咧，哦，反而咧就即系因利成变。 等我嚟照顾你，你冇一份工唔紧要。 系啦，咁佢就话咧，两个人咧就相恋啦，咁然后咧就帮佢就生咗呢个小朋友啦，咁样佢咧就咁讲嘅， 用咗收服佢， 用咗两招，第一招咧就系当佢即系所谓同斯朗一齐嘅时候咧。斯朗已经有三个细路噶啦嘛，一个就 one night stand 生嘅仔，一个就代母生嘅龙凤胎。Georgina 对呢三个细路视如己出， 哦，即系当自己咁样嘅，好爱佢哋。 屋及我爱咗你之后，你就会爱埋我。所以佢话咧， 照顾得好好系咪啊？ 系啦，佢话原来 愿意帮佢凑 B B。 系啊，佢话对斯朗咧，佢就话啦，哇，咁几好、啊。因为你又照顾我啲细路啦，你又嚟现场睇我打波啦，佢话咧令到个男人觉得好安心啊，我唔需要担心咧你会呷醋啦，又唔会担心咧你会唔会净系挂住玩啦、你唔理我啲细路啊咁样，竟然做到个贤妻未做先做 良 母，系啦，未做贤妻先做良母啊咁样。 原来其实斯朗咧虽然表面上俾人睇到咁花心，但系佢真系好需要一个良母 啊。 即如果你咁听你曾志豪你头先咁样形容嘅话， 系啊，冇错啊。咁同埋咧佢话因为咁样嘅，之前咧试过佢好孝顺，但佢话咧佢曾经同一个佢嘅模特儿女朋友咧拍拖。那个模特儿女朋友咧就话：你阿妈六十大寿，我唔去啦。 哦， 佢觉得可以唔需要参加咁样。于是乎，斯朗毅然同佢分手。所以我觉得从呢一点咧，你话佢系咩花心啊，咩渣男咧，但系好孝顺喎。 佢真系一个家庭观念好重嘅男人咯。 系啊， 好多女人想同佢组织家庭啫。 所以你只能够话咧，嗰、那个模特儿咧，当日咧就唔知点解佢嘅谂法就话咧，我唔要同佢，我唔要见佢阿妈六十大寿唔去。咁而家咧呢一个阿 Georgina 咧，佢就系、是又会参加佢哋嘅家庭聚会啦，同埋互补不足咯。所以佢就话咧，佢哋两个就好甜蜜咁样。同埋我觉得有一点好正嘅。可能你会觉得咧，如果佢哋两个人拍拖结婚咧，一定系斯朗咧又送链又送表、又送钱，咩都俾晒佢啦。数 之不尽嘅名牌啊、钱啊，咁样唔系嘅咩？ 估唔到，原来咧其中一个佢话佢俘虏到斯朗芳心嘅招数咧，系 Georgina 送礼物俾斯朗，出手都好嘅、哦。 送啲乜嘢啊？ 佢话咧有一年咧，斯朗35岁生日嘅时候咧，阿 Georgina 咧就送咗一架咧。2000万以上嘅一架超跑名车，嗱你唔好问啲钱喺边度嚟嘅，我哋都唔知道究竟系咪 佢自己都揾钱嘅， 系 做 model 佢自己，不过揾2000万就有啲难，真系。嗱我哋唔知 道，我碌咗你张卡， 我碌咗，但系我觉得咧，佢呢度形容出嚟咧就话我。是会当我的男朋友 好像个仔咁啊， 是我仔一样，好像细路仔咁样，我会买礼物氹佢。虽然啲钱唔知边个俾噶咁所以佢话咧，原来佢话对斯朗嚟讲咧，佢话你有呢个心买嘢俾我咧，觉得好啊。 咁调翻转头，其实佢都好容易氹啫。 唔系、啊，你有冇佢蜜桃型嘅身材 咧？咁啊系，佢啲 S 型嘅身材啦， 都系一流啊。 系啦，同埋因为咧，佢话佢都系嗰啲叫做咧，即系南欧嗰边嘅血统嚟噶。咁、所以咧，亦都话有一种热情奔放嘅嗰种嘅性格啦，活动嘅体格啦，啱晒斯朗。 斯朗 嗰阵时我睇过一条片咧，就系抗疫期间咧，佢哋两个就住喺佢哋豪宅度冇出去啦。佢哋成日斗快喺嗰条斜路度跑步咯。哇！阿 Georgina 嗰阵时又系着住嗰啲超贴身嗰啲衫咧，冇嘢讲， 好 hot 啊，系 冇嘢讲。 原来就系咁样可以收服到一个我哋世人眼中嘅花花公子。咁啊系啊，凑多个仔咁样吓，几时都令到男人开心噶啦，系咪啊？ 梗系啦，仲有咁靓 嘅女朋友， 送架靓车俾我， 系啦。出手真系負責，所以咧幾時都係要嚇有翻個前旁下身都緊要。 斯朗，你係叻 嘅。 他穿梭這裏，他穿梭那裏，天天都派對，他沒有空虛，便當瀟灑的雨具，高級的興趣，拋 寻玩具，寻乐趣。明白偷心的冷笑，风魔都是了，放心将想丢，手如确高超，长期追踪新鲜感，绝未谈高调。然而当一得手，他即立满嘴变调，无味了。爸爸公子，情人多多多，然而开不开心，他都不是太清楚。 希望佢系早日康复啦，系啊，紧要嘅呢个。 佢应该冇问题嘅，fit 到咁样，大佬。 O K 咯，身形真系一流啊，去到而家都。 今日带嚟两单咧，其实一单咧就系即系闹剧嚟嘅，不过最尾嗰单咧系少少伤感嘅，一阵间先讲。先讲单闹剧嘅日本漫画新闻咧，嗱，彭晴，如果我同你讲咧，日本嘅漫画佢系破坏社会风气，你觉得有冇可能？ 有啲 破坏社会风气 都会噶， 边方面破坏？ 哎呀，梗系嗰啲暴力啦，梗系嗰啲色情啦。 但系佢讲紧喜剧喎，真系 喜 剧。系啊，嗱咁样嘅，佢话咧，就算你冇睇过边一份好仔细嘅漫画咧，你有个大概嘅印象咧，就系经常啊喺日本嘅漫画里边咧，都会出现一啲场面系咩咧？就系话啊，一啲女仔。就去浴室啦，或者喺温泉区里边咧就冲凉啊、浸浴啊咁样啦。咁然后咧就会啲男人咧就走咗去偷睇，譬如咧一系就行错咗，哎呀唔好意思，我入错咗女更衣室啊。 系啊 系啊，一系就特登咧就话咧成班咧就突个头出嚟咧，就擒住喺个假山啊或者嗰啲即系石罅嗰度咧就夹啲女仔嘅。系啦，你有冇印象？通常咧个漫画画到嚟呢一格之后咧。下一个即系画面咧，系会变咗咩情景嘅？ 系啊，我见到咩情景咪变到啲好似。嗰啲画笔咧打直啊打横啊咁样，跟住然之后影住画到个女仔好惊讶咁样。 跟住咧，跟住咧，系啦，仲有咧， 跟住就滴汗啊咁样。 然后咧，然后咧，通常会点样噶？ 啊，对唔住啊，对唔住啊。 啊，对唔住，系啦、 啊， 有冇打翻佢转头噶？ 睇下咩漫画咯，如果喜剧可能有。 系啦，嗱，我以前睇最多咧就系、是、譬如话乱马二分一咧，即系嗰个年代咧，因为佢讲到阿乱马系女扮男，唔系女扮男，佢系淋到冻水就会变女人啊嘛、嗯，所以成日都会有啲画面咧就系、是。佢入咗女子嘅浴室里边，系啦， 系一个意外啊！ 系啦，佢成日都会有呢啲噶嘛。我每一次睇咧，无论系佢唔小心啦，又或者佢有个咸湿阿爷咧，阿八宝斋咧入去偷睇人哋冲凉啦，全部都系咧一偷睇，跟住咧就会俾人哋抌啦、打啦咁样啦，系啦。甚至乎咧，我最近之前玩只 game 咧，同埋睇一个动漫咧，有一座叫做《七大罪》啊。咁咧佢就話個男主角咧，成日咧就會咧，即係隻手啊上下其手咧，就去即係無端端就摸個女主角個心口咁樣咧。 但每一次嗰个画面嘅下一步咧，都系话：哎呀，你好衰噶！然后就打佢啦，一系就咧将啲男仔咧就砰一声，好似升龙拳咁样咧，就打到飞咗出去啦。然后咧就闹佢咁样。呢、这、一个画面嘅处理，而家咧竟然俾日本嘅网友咧就认为就系呢啲咁样嘅剧情处理，鼓励咗大家偷窥嘅呢种风气。 哎呀， 点解咧？佢个逻辑就系咁嘅。你而家好似话俾人哋听偷睇唔紧要嘅，最多俾人打嘅啫。 对唔住啫， 讲对唔住啦。同埋你嘅后果咧，就系个女仔咧就会打完你之后咧，佢唔会拉你。同埋佢话咧，每一次个剧情咧就系个男仔偷睇完个女仔之后咧，个女仔打完佢一巴啦，就算大大巴冚耐都好啦，佢跟住会继续同佢做朋友，佢继续同佢玩。譬如如果大家一齐去毕业旅行咧，你个变态佬偷睇我啪一声咧。第二页咧，一齐食嘢咯。 但系个问题，佢系一个漫画嚟嘅， 冇错， 一个创作嚟嘅， 冇错， 现实梗系有距离嘅啦，梗系唔同噶啦。 系啦，咁但系佢话咧，喂，你而家呢个 好得赖嘅呢啲。 佢话你而家呢一种咁样嘅漫画咧，潜移默化咧，佢、 哦、 话会令人哋有一种咧，就系话究竟系咪睇得多咧？大家就会认为，哦，浸温泉嘅时候偷睇隔篱女生咧，只系需要俾人哋闹一闹、 哎、 打一打就冇事啦。所谓铁拳制裁咧，就系常见嘅惩罚，但系从来就唔会话俾人听咧，你会俾人哋拉啦，你会俾人哋歧视排斥啦咁样。咁跟住啲人就喺度举例子咧，佢话系啊，我读大学嘅时候咧，即系日本啊嘛，佢话咧成班咧就去饭店度咧，真系走去偷睇女仔嘅浸浴。佢话咧，现实嘅后果咧就系造成其他客人咧不安啦，俾人赶走咗啦， 俾人拉， 甚至乎搞到咧第二年嘅新生旅行咧就停办嘅。嗰、那个饭店咧，甚至乎以后咧完全拒绝咧吓、啊、你呢一间学校嘅学生咧，以后唔再承接佢哋嘅旅行团，因为你偷睇啊嘛， 系 blacklist 咗 ，blacklist 咗嘛咁样。咁跟住佢就话喂，其实呢一件事系好严重嘅。咁跟住咧，佢就有个反省，佢话当时咧学校咧。听到有呢个惩罚，佢哋仲好惊讶，有少少惊讶就话：使唔使罚得咁严重啊？即系永久 blacklist 啦，唔做佢哋生意啦。然后佢哋就谂啦，点解咧？我哋会觉得偷睇人俾人罚系严重咧？佢嘅谂法就系话：系唔系因为我哋睇得漫画多？我哋觉得偷睇啫嘛， 佢哋 偷睇啫。 个问题唔系睇得漫画多，系唔分唔到。现实同埋漫画嘅世界，如果你咁讲嘅话，即系听 啊，系啊，系啊，系啊，冇错， 佢分唔开。 系啊，咁于是乎咧，有啲人就话：咁使唔使咧？每次去到呢啲画面咧，就要喺隔篱加一句：嗱，现实偷窥是犯罪。佢话如果咁样讲就好核突噶。 系啦，同埋你咁好闷啫。你睇嗰个漫画，你系想投入嗰个漫画嘅世界，可能系即系好似逃避现实一阵，跟住然之后啊，我又翻睇完之后又翻翻去现实生活里边啦。 不过真嘅，我睇咁多日本漫画咧，有时你会自己咧。都有种洗脑嘅感觉咧，其实都冇乜嘢。啲女仔咧，你咁样笃佢个啰柚啊，或者你摸佢咧，原来冇嘢嘅。譬如你睇《城市猎人》咧，我哋嗰个年代最兴噶嘛，次次咧变咗色狼咧，都系俾阿香打两拳咧就冇事噶咯咁样。嗱，呢个就真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咧，就 系 你有冇将漫画同现实捞 要分开？ 系啊，咁至于另一单咧，我话即系比较伤感啲嘅新闻咧，就系橙露啊，经典嘅即系爱情动画作品咧，橙露咧，佢作者咧松本泉咧，佢喺早几日咧就离开咗啊，10月6日嘅时候咧就喺医院离世，终年都系61岁咋。呢个漫画咧，系啊，呢个漫画咧，其实真系都佢未去到话龙珠星矢呢啲咧，或者而家你话咩海贼王嗰啲咧，即系好似街知巷闻，但嗰时对我哋好多少男嚟讲咧，一颗寂寞嘅心都系俾佢安慰嘅。 橙露啊， 系啊， 我就算冇乜点睇过，我都有听过。 阿光啦、阿元啦、公介啦，特别系咧，好多男生咧，成日都会争论就系你中意阿元定阿光。 我记得嗰阵时都有啲人系咁讲噶。 原来阿元嘅灵感取材自边 度 咯，我先知道。中心名菜啊，唔、 哦、 怪之得咁靓啦。 系 啊，嗰阵时阿元咧，我都讲过咧，我有买佢张相啦，跟住我会摄喺咧呢一个电啊嗰、那个叫银包里边咯。系、啊，好开心噶。咁啊但系 我相信有好多橙嘅系啊， 橙迷 啊，橙迷都会好怀念啊吓。有冇继续 keep 住呢啲漫画？ 系啊， 继续 keep 住 啊，真系。系啊，松本泉都话啦，以中心名菜作为初型，系我心目中 永 理想女友嘅典范嚟噶。 真系一个时代嘅结束啊！一位漫画家系啦，离开咗我哋，祝你愉快， 送俾松本泉老师， 亦都祝大家愉快啊！ 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大家吓。 诶，听日要听敏感时刻啦。 诶，听日都要听风骚快活人啦， yeah, 新嘅组合啊嘛。 全新组合啊。 继续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新嘅喐动，系啦，但系继续都希望带俾大家更多好嘅节目。记住我哋嘅声音。Beyond， 祝你愉快，结束我哋今日中理宅男散大家节目啦。下个星期我哋同一时间，我哋两个组合再见大家吓， 拜拜， 拜拜。 天空开阔是无尽美梦。可惜只得一个破天空，寻求人间仅有的希望，找觉得到了，又已失去了。不懂欢笑，像留下缺憾。个个可否知道我的心？常常埋怨方似不长大，是你给予我，留我一点真。默默悼念，默默愤怒埋怨，一生充满了斗志，永不倦。怎可终止？他的生命是真理，哦，他的生命没扭转，但愿在你的远方，我听得到我这歌，常念见了你在旁，陪伴上路。但愿用这一阙歌来冲洗心中我苦楚，来叫喊我对你未忘，含泪说声祝你愉快。看天空可变改，